的离去。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们只想做好一件事，人人在京享社保、易社保、社保代缴服务平台，16年的人力资源服务经验，让奋斗的您安心在北京。详情敬请致电400-005-9293，400-005-9293。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建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近日北京西站管委会联合北京西站发布了2017年春运运输方案。春运期间，北京西站北下城广场将在北京西站开站20年后试运行，预计日均为北广场分流旅客10000人。北京日报消息，据介绍，截止到2016年12月底，北京市已累计发放北京通卡1225.9万张。引人关注的是，一站式政务 APP 北京通上线试运行，为本次政协会议提供服务。后续这款 APP 将不仅仅是市民与两会代表、委员沟通的便捷渠道，更将成为融合各类公共服务的市民服务大管家。市民手机通过实名认证拿到一个唯一属于自己的12位编号，登录北京通 APP 后，就可以畅享政府部门相互通联的就医、公积金、社保等公共服务，隐私泄露的风险也随之大幅降低。通过与第三方应用联合提供服务，今年北京市将在一定区域内让市民通过北京通 APP 即可缴费消费，逐步达到一号在手、生活无忧的目标。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春节临近，年味儿越来越浓，为了在节日期间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1月20号，涿州市将在物探报告厅举办2届网络春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晚会进入了最后的彩排阶段。本场晚会由涿州市委宣传部、涿州市网信办主办，涿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晚会以网剧《正能量青春涿州梦》为主题，节目包括了舞蹈、歌曲、魔术、器乐、演奏、武术、相声、戏曲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力求打造喜庆时尚的节日氛围。春节即将来临，为了给全镇村民创造一个干净整洁、安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涿州市高官庄镇开展春节前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

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你没有想过我会说分手，也许太习惯我在你左右，虽然离开你有很多理由，可看见你这样惊讶也足够。我想的比你多，陪你一起更寂寞，我心的比你强，怎能做你的绵羊。我年纪比你小，不幸快乐找不到，抬起头开了口，最后我比你骄傲，从此不做你的牢，想不到你的好，记得和你的争吵，想到老可到老，可是和你做不到。如果你爱得比我少，至少我走得比你早。你没有想过我会说分手，除非以为我什么都忍受，就算你这时候努力挽留，不过是你不能接受我先走。我想的比你多，陪你一起更寂寞，我心的比你强，怎能做你的绵羊。我年纪比你小，不幸快乐找不到，抬起头开了头，最后我比你骄傲，从此不做你的闹，想不到你的好，记得和你的争吵，想到老可到老，可是和你做不到。如果你爱得比我少，幸好 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刚才听到的是陆毅还有卢巧音合唱的《至少走得比你早》，这一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啊。诶，想一想，很久没有听到陆毅唱歌了，那个时候他还算是一个小鲜肉呢吧。OK， 今天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金海心他自己创作的歌，叫做《飞走了》，只是后来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他的音乐作品也越来越少，还蛮喜欢他的以前。来听到这一首歌。 飞走了， 着不舍，你问候的音色却悠悠的，像一首歌在我心里脆弱 的那一张那么骄傲的专辑，在2000年发行的时候，因为他的个人风格化很浓郁，然后唱腔又很有特色，所以在那段时间是很多的一些小女生都特别爱的。专辑当中很多的歌曲都是有他参与到了制作，后来就慢慢的不见了。其实有很多的歌手都是这样啊，你觉得他以前都很火，然后可以一直发展下去的，只是突然间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就再也听不到他唱歌了。所以现在有一些歌手还在听他歌唱的时候，真的是要珍惜了。刘欢他应该也渐渐的会比较少唱歌，要当老师，要当评委。那我们现在来听他的歌，刘欢的天地在我心。 星星多么美丽，可是没有你，一切都没生气。每一个孤独的深夜里，你是否知道我默默地思念你？我想要再见到你，只能全靠自己。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几个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吗？还怀疑吗？啊啊啊啊啊，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 孙燕姿的超快感，这首歌对于她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是她出道的时候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当然也是她迈向天后的第一步了。而接下来这一位呢，很多的姑娘应该会觉得在她们心目当中她就是新晋小天王，而且她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但是呢她还靠她的才华，因为接下来的这一首《花房姑娘》呢，就是她精心改编自崔健老师的那一首歌，在原本的基础上面还添加了时尚的 rap 元素。 花房姑娘，我走过你的身旁，就发现身边的事物早已变了模样，我抽着很久不抽的香烟，想着你脸庞，我也望过大海的方向，梦想我们是否迷失过方向，你在夜里是否向往着远方，又或许独自走在街上，想起那年花房的时光，我却还在路上，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是不觉忘记了我方向，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 我的男艺人的话应该是非吴亦凡莫属了，每天各种理由都能够登上新浪微博的话题排行榜。 OK， 听完了帅哥吴亦凡的歌曲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范玮琪的这一首很甜蜜的小清新的歌，叫做动物森林，这是他为电视剧虎妈猫爸演唱的主题曲。 在我的森林里，每个人都很神奇，绒绒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长耳朵，嘴嘟嘟，你是可爱小白兔，穿上白纱裙变小公主，火辣辣，顶呱呱，我是漂亮的虎妈，一心只想带着你们闯天下，猫爸爸是游戏侠，常常陪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陷入沉思还有回忆当中，怎么样都会记得这是在2004年左右的一首歌曲，倒不是因为它是2004年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因为2004年的时候有出现了很多火遍大街小巷的歌，所以听到那一段时间火起来的旋律就会想到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不知道你到这个旋律的时候你的回忆到了哪里呢？接下来帮黎明回忆一下，他呢是出生在北京，4岁的时候移民到香港，所以他有一首歌叫做《我来自北京》。今天就要听到这一首歌，他有国语还有粤语的版本，一会儿要听到的是粤语版哦。好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为何有困扰像个疯人，再次踏上街头方向？你为何像世界雨洒不平，堆积满山，心头总有事情？为何未看透我的表情，沟通仿佛失灵？望你今天快些应承，公开发表声明，知否对于感情一些规定不懂究竟？ 北京

沈阳，我不能去香港。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1997快写到吧，把海本究竟是什么样。1997快写到吧，我就可以去航港。1997快写到吧， 冒险的故事没停止，和那段困惑还任性放肆，纠结和遗憾都是就像碎落的白纸，接受是成长的解释，还是紧紧握在手中的坚持，汗水和迷失最后累积成了果实，梦想是我们勇敢疯狂去执事，那都是最好的事。 坚持，汗水和迷失在。